手。如果当初没能遇见你，现在的我在哪里都像这夜晚深沉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离开的让自己形容，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，写作徘徊惶恐，错过了太多的选择，当自己变成篇幅了以后，而又显得在记忆中轻轻闪过，不知手中。

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